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邓文迪跟默多克离婚，大家都在关心他到底能够分到多少钱。但我觉得呢，这恐怕又是这个世界上那么一桩跟我实在是没什么关系，但是咱们不得不投向好奇的眼光的这么一桩事情哈。但是最近的一个发现，我觉得让我对于邓文迪有一个非常改头换面的一个认识。 嗯， 你知道是什么发现吗？我发现邓文迪最早的名字不叫邓文迪，叫做邓文革。 嗯， 知道这个名字之后，我觉得我虽然说我跟他不是很熟吧，但是我也对他 跟他完全不熟。 我对他，我知道这个名字之后，我也对他有一个重新的，就是我看得清楚，我大概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出生，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这个，其实在中国你要去查这个叫姓名档案库里面啊，叫文革这个名字的其实是很多的。 嗯， 在那个年代出生的，比如说邓文迪，他是1968年出生，这还是这个文革的第二年第三年的，对吧？那我知道以前乒乓球有一个国手叫马文革，这个名字就标志了你是这一代人。 嗯， 因此呢你会有这一代人身上的一些烙印，有些共同的特质，比如说经历过文革，比如说这个估计 刚出生呢，还 小时候，对，他出生这个最初的十年当中，文革到76年才结束呢， 对 对吧？那你这个小的时候的这个生活环境物质条件肯定不是很好。 如果你那个那句话就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话，这个你的这个一生基本上已经被确定 了。真是你这个小时候的这样经历啊，会对你整个人的这个人生观啊，或者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会有这么一个塑造的作用。这个包括其实有很多中国人有这样文革的名字啊，学工学农啊，学军这样的名字啊。那其实这样的这一代人是很有标志意义的，因此我知道邓文迪的名字叫邓文革之后呢，我更能够理解他在后面我们说哇邓文迪这个故事多么的励志，我觉得这个并不一定有多么的在他这一代人来说不是一件特别出奇的事情，这是其实在他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印在他的骨子里面的这么一件事情。 我最近看到一些评论哈，说就邓文迪的整个故事可以跟中国合伙人里边那个孟小俊给他比一比，他说你看， 我也没看 邓文迪他能代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移民的生存能力。他说真正美国式的成功是邓文迪式的成功，从生存出发，倒空自己的过去，彻底投身进去，在美国的现实中生活，和美国人发生关系，搞定他们，甚至需要来点不择手段，争得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且无怨无悔，这样的路径才是移民者的真实路径， 就是跟过去一刀两断。 没错，你从他的身上其实几乎看不到传统的中国女生的这样一些品质。我觉得 你觉得传统女生的品质是什么？ 正有此问， 就是传统大家会觉得哦，大家闺秀啊，尤其是在你嫁入豪门之后，你一般是深居简出的，你不会说我每天必须是 高调的 活在公众视野里面，然后还一直掺和这么重大的生意。你看她几乎是满世界跑的，当时她嫁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是啊，又被她搞定一个，而且是默多克。然后当时她的默多克的前妻是叫安娜嘛，她当时分手的时候不是给她下一套嘛，就说你是没有办法没有权利去继承她的遗 产 的。如果说默多克去世的时候你的孩子不到18岁，孩子们才有资格。但现在所以说现在很多人猜测说为什么是离婚吗？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其实他俩还是真爱，因为离婚呢他分得着钱，如果是等默多克死后呢，可能遗产 他 真的没份儿。对， 默多克现在这个身价哈，据估计可能是超过110亿美元。那关于他跟第二任妻子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安娜的这个分手费哈，外界有非常多的这个描述，有 有说是十亿的哈，有说是七亿的，有说是一亿的，但是这个一亿呢，以比较少的分手费呢，换来的是对默多克第二任婚姻的这个三个孩子要求他们在家族的基金当中有这个决策投票权，因此认为呢， 不是两个女儿吗？的问题 还有 不是，他是中间那个 前妻的前妻的那个三个孩子，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前妻虽然离婚了，但是对于这个他的儿他的子女哈，在默多克的身后事当中，或者在默多克之后的这个新闻帝国当中，还是会有比较大的发言权的。因此呢，有一种说法就认为，这个邓文迪啊，如果说不是现在这个离婚的话，他说不定到时候以这个双居的以遗孀的这个身份哈，更加是要被扫地出门了。所以还说这是一种这个巧妙的安排。当然，到底是不是也很难说，因为据说这两天又要开始打官司了。 我其实觉得这个讨论这种离婚八卦有一种让我有一种负罪感。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种讨论强者是弱者的这个小嗜好。 真是。 就是你因为 就是我 经常 就说就是他说他分他十亿分他七亿跟我有什么 关 系呢？我 一 分钱也分不到，对不对？ 但是大家好像非常的愤怒啊！你看那天咱有话 直说，对，这种就是一种非常平民的愤怒了。 还真的是有话直说。一打开电话然后问他们问题，我们普通的听众大部分是女性听众，说你想成为邓文迪吗？你想成为哦。结果呢发现大部分答案呢，他不会直接说我不想，而是说我不会，就是 我 目前 可以达到邓文迪的成就，但是我不一定要被人骂， 根据我现在的条件我达 不 成，对， 不是不是我本事差， 对，很多人其实都是这种心态吧。你说我听说邓文迪当时一知道他嫁给默多克之后，北京有很多学校就专门培养，花重金而且学费非常非常贵，就是教你怎么样去通过邓文迪的类似的方式去调到金龟婿，你知道在北京是非常火的，其实 这个比相亲管用多了。 所以你说咱们觉得哎呀好像跟咱自己真的是半毛钱没有关系，但是呢你实际上就是这种所谓的价值观啊，所谓的他一个励志的故事啊，当年出来的时候还是给人很多影响的，就不知不觉小孩可能会以他甚至为榜样的。 哎，邓文迪哈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这个结婚离婚 我想问问立什么志了，立什么志了， 我想说的这个励志哈，不是在 讲讲 不是在这个这个结婚这一块，这个对我来说不是特别励志，但是在邓文迪他自己这个白手起家的这个过程哈，我看了他的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在这个是江苏徐州，其实你看江苏是总体来说比较发达的省份，但是这个苏北跟苏南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差距，可以说他出生的这个环境完全不是任何富裕的环境，完全靠自己的奋斗，说成绩也不是特别好，那成绩也不是特别好，也就是勉强可能考一个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大学，那后来呢他到了美国之后，这中间哈完全就是怎么说呢，上帝偏爱有准备的人，这个就是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他时刻准备好我跟自己的这个命运做一个搏斗，那我当这个曙光出现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抓住。这有一个人这个说法说啊，人一生中可能改变你命运的机会也就这么两三次，有的人就是可能你就是没有看见，有的人呢抓住了，哎，这就是不一样。对于邓文迪来说，我觉得他有几件事情啊非常的重要，第一是去美国的这个决定，那当然这当中会涉及 的那个时代已经不是一个去美国的决定，他不是说你选择我可以留下或者是出去，在那个时代以他这个年龄来说，就是出国是他们一个毕生奋斗的目标和梦想，对 对，那我知道在他这一代当中跟他一块儿移民的出国的中国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很多人到那边以后呢，可能他就说哎，我移民目的达到了， 我踏上美利坚土地，我就赢了， 我就赢了。但是邓文迪不是这样，邓文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哈，他在96年的时候，他选择去耶鲁读了一个 MBA， 这个对于一个可能在他这个上大学之前连英文都不会讲的这么一个中国女孩来说，是非常非常了不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他是看到未来，他对自己是有要求的。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是非常励志的。 我不认为耶鲁这个 MBA 商学院跟长江商学院是一个， 不，那个时候没有 EMBA， 对， 那个时候 就是 MBA，就是我不认为他去那儿是冲着就是说我去钓金龟婿这个目的， 他可能真的是想去读书的， 他就是想好好去准备将来以后从商经商，所以才去读这个学。 所以这个不要小看人家，是有，我觉得是有志向的，是有这个雄心在那边的。那至于他在这条 通往自己这个目标的路上哈，采取了什么样手段、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另外的一个话题。 你知道我想起另外一个逆袭的女演员田朴珺嘛、嗯、之前跟王石这个闹绯闻的嘛、嗯、你知道她之前是好像新京报有采访过她，她说了一句话、嗯、她现在呢很多女孩都想当公主，嗯，但是呢当公主的时候， 掂量掂量有没有当公主的能力， 不是，请你自己带着城堡去。 哦， 你看他这句话，大家就把他们两个跟就王石相比较，你们自己的轨迹嘛。当时王石不在哈佛游学嘛， 嗯， 他呢也去纽约大学学习，然后大家就分析你是不是在长江商学院，他说其实不是，长江商学院里面他有另外一个是专门给艺人经纪人的培训， 嗯， 就说他好像没有是刻意为之，实际上呢是一直有准备，但准备的过程当中又不是觉得我完全是贴着你的，我自己是非常独立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有人就总结说，他像这种层次的人，就这种性格的人，他们就想要不是那种只是很温柔很平淡的那种女生，是想要有点手段，聪明的，独立的，有自己想法的女孩。他说你看默多克当时跟邓文迪在一块的时候，你在外人来看是觉得哦，这俩是有爱情的，不是他们在当众采访的时候都说嘛，我俩的唯一的解释就是爱情。但是你说我不可能，他不是一个在外面卖菜老头，你怎么样就让大家不会去避免那些的遐想。但是别人就说默多克看到邓文迪的时候，他眼睛里面是散发光彩的，是觉得这个女生的出现给了他就是像老年人重新焕发激情，就是逢第二春的那样的感觉， 第三春了， 你还会觉得 第 N 春吧， 可能真的是人家家务事，也不是旁人就以咱们常人的这样一个价值观可以衡量得到的，可能 不是。所以我不觉得这是纯粹是他们的隐私，就是我对邓文迪这个人的这个个人的故事啊，我觉得还是有几分敬意的，就是我觉得他完全是靠自己的打拼。你说虽然他的这个结婚，他的这个婚姻在他的这样的这个道路上发挥到了很大的作用哈，但是我觉得就像你刚才所说，邓文迪他自己不是一无是处，他自己还是有几下拳脚的。 他何止一无是处，我就是以后你扪心自问，把你放在这个地方让你有机会去接触龚如心，你能够有机会让他喜欢上你跟你结婚吗？ 但是龚如心另说了， 你要从学会按摩开始。陈振聪说的。 好，休息会儿啊，我们的这个待会儿再来讨论这个邓文迪的成功之路，这位邓文阁女士。凤凰 You Radio 三点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说到在邓文迪跟默多克的这个离婚八卦当中啊，好，大家的眼光经常就全部照在了邓文迪身上，好像很少有人关注默多克这个人，我觉得这很奇怪，当然可以理解，好，因为这个是咱们中国老乡的关系。 嗯， 默多克这个人其实在我看来很有意思，我就记得当年的007啊，有一集电影叫做《明日帝国》。 嗯， 《明日帝国》它里面这个情节就是说有一个控制了全球通讯的大佬， 传媒大亨， 制造了事端，试图让这个世界几个主要的国家打起来。 嗯， 当时呢，就很多人说这个是影射默多克。 嗯， 这个默多克当时在他收购了几家报纸之后，哈，已经被人在特别是在西方的这个媒体上已经开始呈现这么一张类似于这个傅满洲一样的这样一张邪恶的一张脸。说实话，在你到这个国际的媒体上面，除了默多克的几家报纸以外，很多人对于默多克底下报纸或者底下传媒的内容报道其实大部分是持批评意见的。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他的那个世界新闻这个闹出窃听丑闻的时候，会有这个在英国甚至在这个听证会上会有一个男的拿蛋糕想去砸他，当然这就被这个邓文迪这个一掌给拦住了。 对， 这个时候才体现了他这个苏北女孩的这个实力，当时一巴掌， 主要还是副攻手的这个功底吧。 对，还有排球女将。 其实你说当时那个窃听门，后来就是因为邓文迪事件的出现，大家反倒会冲淡了对默多克的关注。你可能因为 所以还是有用， 突然间多了这么一个话题。以前其实对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哈，对于这个邓文迪的评价负评居多，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 gold digger， 成功的 gold digger， 就是一个上来掉金龟婿骗钱的。 没错，你说你几段，你确实就现在看起来故事哈，不是那么多觉得符合良家妇女的这么一个， 经常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 对，然后你会觉得这中间到底是动用多少手段啊，有多少就伤害了别人，然后作为你的踏脚石。但是后来你说成功的这么一个护肤的形象，又确实觉得哎，关键时刻呢，可能还真的是得这种性格的 考验真爱的时候来了。 泼辣的女人，又是护肤心切的女人，才做得出来的事情。 而且它符合西方这种就是以家庭为核心价值观， 为了保护老公， 对，为了 for my family 嘛，这个，所以呢，他这个当时一下子就洗去了那个整个笼罩在默多克头上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默多克出来以后说，他说这是我这辈子最 humble 的一天， 嗯， 就打他听证会出来以后说这是我这辈子最 humble 的一天，他其实 humble 不是谦逊，他是可能是觉得最卑微， 是 这一天自己的这个人格也好， 我觉得自己特别渺小 地了， 啊， 对， 这个默多克的这个新闻帝国，他是从这个基本上你能够想到传媒业的一切这个媒介哈，都是在他的掌控当中，因此呢，有的人说他的这个权力啊可能比很多国家的政府元首还要大，因为他能够， 影响力最大， 他的影响力哈， 响力 这个能够控制你的思维，能够控制社会的舆论，那甚至其实他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比如说在世界新闻的这个窃听丑闻案当中已经爆出他可能窃听的对象不仅仅是一些平民哦，他还可以窃听到政府的一些包括警方的一些谈话，这就已经触角伸得很长了，因此让如果默多克单列一个帝国的话，这个帝国的实力恐怕跟世界上很多的国家是不相上下的， 所以也非常容易理解哈。你说邓文迪他的交际圈，交际圈能够去到布莱尔，现在闹绯闻直接是跟那个英国前首相，或者甚至有人说是跟普京，所以你觉得可以理解的，像 他们本来就是在一个层面上的， 没错， 对吧？其实据说啊，这个卡梅伦现在这个英国首相卡梅伦见到默多克的话，说话都得客气三分，因为你不要这个小看了这几份小报的厉害，但是这个英国人不是每个人都看 BBC 都这个读这个什么 Guardian 啊，或者说这样的这个严肃大报，大部分人还是看 小 报的。对，这个小报的舆论杀伤力是非常强的，有的时候呢就会应用到邓文迪身上。如果你在这个英文新闻当中去搜索邓文迪的这么一个名字的话，你会发现都是基本上 Google 的前五页都是小报的报道。